秦朝战将如云，蒙恬是其中最闪亮的将星。大将蒙恬与今天的我们相隔2000年的遥远时光，但蒙恬这个名字却穿越时间长河，铭刻在后人心里。在蒙恬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蒙恬无疑是秦朝将领中最出色的一个，然而一代名将最后死于佞臣之手，留下千古遗憾。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走进长城人物大将蒙恬。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长城人物蒙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来自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大将蒙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请问历史上秦朝的蒙毅和蒙恬他们是什么关系？有这样三个选项： A 祖孙， B 父子， C 兄弟。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蒙恬和蒙毅他们是什么关系？祖孙、父子还是兄弟呢？说到蒙恬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挺熟的啊，但是具体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他和长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细细的讲一讲。咱先说说蒙恬啊，他的家族是什么样子的？董老师， 蒙恬呢，他实际上是秦国的，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的一个家族，就是从他爷爷、他父亲，一直到他们这一代啊，就是为秦国打江山啊，就是灭六国呀、啊，立下赫赫战功的，包括他父亲、他爷爷齐顺天，赵国、魏国，那个时候很多的国家都是带着兵去打过。那他父亲呢，是先这个楚国，那基本上是他父亲那个时候带着兵去灭的。所以说，为秦国的统一啊，立下了非常非常大的战功。那么蒙恬呢，你看齐国是最后是蒙恬带着军队打的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在这个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当中，要是数一数有几大家族的话呢，那王家肯定是王翦，那是一大家族哈，包括后来蒙恬的副将王离，那是王翦的孙子嘛。那在这个长城上蒙恬被杀了以后，就把权力交给他的副将了嘛，王离了嘛。那实际上就是这两大家族对秦的统一战争的这个贡献呢，非常的大。 嗯，我们说秦国和秦朝不是一个概念啊。 秦国呢，主要还是说春秋，特别是战国往后的那个，特别是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那个秦，它是统一六国之前、灭掉六国之前的那个秦。 嗯， 那么一般呢，我们叫它秦国，但是呢，统一了之后，那就形成了一个王朝了嘛，实际上是这是真正的一个建立大一统的王朝的一个一统天下。 嗯，其实我们说秦朝非常的短暂啊，那它为后来的汉朝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实隶属中国历史上大的这种封建王朝，它好像都有一个比较强劲的敌人在北边，比如说秦汉的时候北边就会有匈奴。那匈奴大家不知道了解多少啊，我找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也挺有意思的，大家来听一听啊。匈奴它究竟来源于哪儿，它最早是谁，我们来听一听。 天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 这是一个像秦始皇的身世一样古老的疑问，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匈奴，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早期一直踏着季节的鼓点，追逐着肥嫩的水草而迁徙。这种随时开拔来回游荡的日子，造就了他们全民皆兵和擅长游击的典型特征。令人恐怖的是，匈奴军团从不将战利品收归国库，一场战争下来，不仅战俘成为参战者的奴隶，劫掠的财物归参战者所有，而且斩首一颗要赏酒一支，这就为匈奴骑士投入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持续的动力。于是匈奴人以嗜杀和痛饮为人生之乐，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儿：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塞外的牧人与关内的农民沿长城开始了连亘2000年的血腥战争。匈奴人在远古时期被中国史书称为匈奴，在商代又被称为鬼方，后来被西周史学家命名为鲜允，之后他们和氐、羌一起被泛称为戎狄，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了令人恐怖的名称匈奴。中原已经对匈奴的骚扰忍无可忍，因而在秦汉时期又给匈奴起了一个含有深刻贬义的名字胡，而且其他边疆民族也跟着遭殃。居住在匈奴东部的乌桓、鲜卑部落被称为东胡，居住在匈奴以西的西域绿洲民族被称为西胡，以后胡人就成了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泛称。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由苏阳播讲的，高红雷创作的《另一半中国史》，他在说匈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的男主蒙恬，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抗击匈奴。这段录音里大概说了匈奴最早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在马背上要杀戮。王老师可以再介绍一下、 这个、匈奴这个族群呢，他挺有意思，他和秦朝的关系啊，是他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时期呢，挺有意思。就是说匈奴崛起了，同时呢秦也正在统一六国，这个也在崛起。但是呢匈奴他的崛起过程中呢，实际上大草原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族群，当匈奴它崛起了之后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军事的政权，然后其他那些族群呢，或者通过武力征服给控制住了，或者呢它是主动的依附上来，说是我服从你，我投靠你，然后呢你不要杀戮我， 咱拼 这样的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拼盘。但是呢匈奴本部呢它是最为强大的，其他的呢和它构建了一个军事的政治的同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在这个秦朝的时候呢，匈奴并没有到最强大的时期，它所控制的地域它的人口都没有到达这个在 汉朝 啊、汉武帝啊，甚至汉朝刚开始的时候，匈奴击败刘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最强大的时候。但是呢，这个中原这边呢，秦朝确实最强大的时候。你想，这个统一六国打了多少仗啊？整个秦朝的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一直在运转。但是呢，统一之后，秦始皇呢还不甘心，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呢，他又轰了几脚油门。这个派蒙恬率30万军队去北边击溃了匈奴，又派了50万人去岭南，去开发了岭南。 嗯， 这个所以说秦朝这时候呢是最强大的，所以说秦军击败了匈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他这个 就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实际上跟中原的这个农耕民族啊，其实他在战国时期的包括秦赵燕，其实他是势力强大了以后呢向北扩展空间，实际上是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游牧民族那时候大部分都是散的，非常非常散。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你强大了吗？那你非常厉害了，包括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了，我也有骑兵了，是吧？那我武器又厉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使得游牧民族呢逐渐的呢，他就形成要形成自己更大的这个集团化的势力范围，他才能跟中原政权的这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相对抗。他是包括东胡也好，林胡也好，和匈奴也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强大起来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在谈这个匈奴也好，在谈东胡也好，并不完全是游牧民族就只是他来强掠你，不是的。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地方就是人家的这个 放牧的地方， 放牧的牧马的地方，就是人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只是呢他一耕一牧嘛，长城地区它是一耕一牧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么你中原政权强大了以后呢，你要拓展你的这个领地，然后你把它向更北边，向更荒凉的地方去挤压， 气候更严苛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就说凡是能种地的地方你都圈起来了嘛，你都站住了，这时候就把它挤压到只能放马的地方。因为原来你这个，你想能种地的地方，那个草肯定就长得更好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才形成了双方的那个严格的对立。其实这个过程当这个期间肯定也有骚扰，也有强掠哈，但它还不是那种强势到那种程度。 嗯， 所以说我们要看这段历史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客观的去看这段历史。那么秦统一了之后呢，他秦统一了灭了六国之后呢，实际上他在他的其他的方向没敌人了，是吧？他那个南越他是先去已经征伐了解决了，然后才去解决的北边，就只剩下来了北边的威胁。而北边的威胁对于秦来说呢，跟其他的王朝，跟其他的那个战国时期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到这条线上以后，他在北边他没办法占领，占领了也没用，你种地也不长庄稼啊，所以说他就只能是在这儿画地为牢，在阴山大青山黄河边上呢，然后呢修建长城。实际上这是蒙恬北驻匈奴以后，然后又退到这样的一条线上，其实他过了黄河了嘛，然后又退到这条线上来修建长城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历朝包括汉后来也是在这条线上。他为什么不继续向北了呢？就因为你向北占的那个土地也没有用，你在那儿的军队的供给呀，养着军队的那个成本就非常的高，你占着荒凉的地方也没有用嘛，所以他就退到黄河边上来。 嗯，但我啊，我读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秦朝打匈奴要比汉朝容易得多，是什么原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当时匈奴还不够强大，还是因为秦朝恰好有一个蒙恬？ 他实际上呢，第一呢，就是匈奴那时候还不够强大，那个时候你到汉朝的匈奴就已经，他把东胡都灭了，他已经这个成为了在草原地区的一统天下了，他就是非常强大了。第二呢，就是汉朝建立之初的时候呢，他没有秦朝的统一天下之后强大。 嗯， 所以说呢，这两个正好调过来了，就是强弱之间的关系正好调过来了，所以他那个汉朝的时候打匈奴呢，特别是汉初的时候就非常的费劲嘛。 对，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读了就是祝勇写的一本书，叫《盛世的疼痛》，他前两章就在写秦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啊。他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秦人的这个性格。就当时六国啊，各有各的好，有的人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有的人文化很发达，但最后是秦人把他们都灭了。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顽狠，然后很刚毅，然后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就是西北一隅，然后磨练自己，就是那个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血性的东西，就是可以碾压你。 他还是这个商鞅时期立下的这个军功制度， 嗯， 就是使得大家有这个叫立诉求嘛， 就是这种推动性， 就上了战场绝对是有动力的。 对呀、啊、对呀、啊、他要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嘛。 对，就上了战场，比如说那个时候说这个王翦啊，或者说是蒙恬啊，就是杀了多少人，就是砍头多少万啊，咱们都不能理解怎么砍那么多的人，那个时候如此的这个血腥，这杀戮太严重。他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砍一个人头给你多少钱，或者你砍一个，比如说你是砍一个当官的，你回来就可以有多少地，你就可以升官了。所以秦人作战的时候，战斗力极强。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他，你看那个我们在那个兵马俑，兵马俑你就看到那个秦军的那个威武哈。实际上都说秦始皇长生不老啊，这个他肯定追求长生不老。我们现在每个人还都追求尽量的延长自己的寿命嘛哈，保健呐、啊、什么的。但是他实际上是秦始皇不可能是相信自己会不死的，他。要不的话他建那么大个秦皇陵干什么呢， 是 吧？ 就 是 他从当皇上就开始想建陵。 对呀、 啊、 他十三岁一当皇就开始这个建秦陵嘛、 嗯。 就说他实际上是知道他是得死的，他才会是吧一步一步的去建的那么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实际上是他北部对他的那个威胁啊他始终没有解决，而且也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呢，北驻匈奴以后就压住了这个来自北方的威胁了嘛。那实际上是派蒙恬的军队呢，在这儿还是修长城也好，驻守长城也好，还都是作为一个对于来自北方威胁的一个屏障。 那汉朝的时候我觉得打匈奴啊，这个拉锯战或者相持的时间是比较多的，但是历史上关于蒙恬和这个河套地区的匈奴打啊，就感觉蒙恬到了那儿就是顺风顺水，匈奴在他面前好像很快就灰飞烟灭。 基本没打，就是这个，因为匈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形成特别强大的这个组织结构嘛，基本上就是追着跑了。 听众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匈奴当时不强大，可是也算铁骑啊，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军事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听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弩，然后匈奴没有。 是， 这 个，秦末的时候啊，秦军呢，他有步兵，有骑兵，他还有战车。但是战车呢，实际上在这个秦始皇时代呢，虽然还有，但是它已经是慢慢的走向末路的那个时候。你等到了汉朝刘邦时期，然后呢，等到最后到了汉武帝的时期，战车呢就已经退出了军事舞台了。 为什么？ 因为他 不用战车了， 他笨呐、啊，他不适合这个，他和骑兵相比 跑不过马是吗？ 对呀、啊，你想要是在战场上，这儿有个坑啊，那边有个石头，车轮一过去翻了，是吧？ 战争形态也发生变化、 嗯。 过去那个战争是两边排好阵，然后喊一二三才开始打的， 他有 战争礼仪，有很多的战争的讲究。 啊、 你要从两边偷袭，那是不行的， 胜之不武。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就是野战一到。特别是到战国中后期，野战一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就取代了你那个摆阵的那个打法的时候，那你还再战车你就没法打了嘛。实际上是就变成了一个这种赤城疆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弩是最关键的。首先呢，秦国也有骑兵，就第二呢，这个弩呢，你还没。 没有短兵相接， 对，就根本就没有你马过来的机会。 我这有射程的哈，没跑到呢，您就挂了。这是当时战争形态的一个变化啊。 对， 其实我们刚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秦朝虽然短暂，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可是那个时候出现了万里长城。我们以前都出过这样的题啊，就是说中国的万里长城，你猜它有多少多长？一万多、两万多啊，不到一万里啊。当时正确答案，我记得董老师说啊，就是有长城遗迹的。算起来其实有两万多公里。 对， 那么这 21196公里、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明长城它留下了有多少，是8000多公里。 8000多公里呢是整个的明代长城的总长度、就是在历史上修建的总长度，其实包括2000多公里的山险墙、就是没有城墙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人工建筑的就6000多公里嘛，6200多公里。6200多公里呢、现在剩就是有完好墙体的不到10%，所以这也剩的非常少。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万里长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就是在 秦朝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蒙恬，他把那六国啊，就其实也都，他们都也分别修了长城。 他就是六国修长城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诸侯国之间相互， 你别打我， 对，相互征战和兼并战争。称霸战争的这个时候的防御工程，一个呢就是北边防御游牧民族的。然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呢，他就把其他诸侯国的长城都废了， 因为这都是我的了。 对，然后他只是把秦国、赵国、燕国北部防御游牧民族的长城呢 利用起来， 对， 连起来 了，然后 就成了万里长城。 也增修了一部分， 也增修了一部分哈。 是这个，你像燕国呢，它有燕南长城、燕北长城。像那个燕南长城，现在在雄安的这一带都有。燕北长城，赵国也是这个赵北长城，再加上秦国的长城。首先呢，这些长城它连到一起，另外呢，它也新修了一部分长城。这个因为有的地方它连不到一起呀。 哎，现在我们去咱们周边的长城，还能看到当年的遗迹吗？ 秦长城遗迹可以， 可以。 周边在包头，在这个固阳啊，就包头巴音淖尔的这个都有啊，很多的秦长城的遗址呢。 我们有一次去八达岭古长城，然后旁边就是顺着那个山脊啊，就是它有。一道就是比较残破的， 没有秦长城， 那不是秦长城， 那个是北齐的， 北齐的长城是吧？ 嗯， 那就是当时有一人说，哎，你们看这是秦长城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啊，就是历史上秦朝的蒙毅和蒙恬他们是什么关系。几年前有一部电影神话啊，成龙演的，当时唐季礼执导的，就是当时这个成龙演的就是蒙毅，他是一武将啊，其实他并不是武将。那到底蒙恬和蒙毅是什么关系呢？二位给解释一下。我们听众答的还真不少，有答祖孙的。这个你看，夏花的雨答的是祖孙，刘海平答的是兄弟，一答的是兄弟，我和八喜这答的是兄弟，大多数人答的是兄弟。 兄弟关系，蒙恬和蒙毅是兄弟关系。 兄弟关系，蒙毅 是 他弟弟， 蒙毅是弟弟，蒙恬是兄长。 那他俩其实定位不大一样嘛。 对，这个蒙毅啊，这个人呢，他是秦始皇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他和这个蒙恬不一样，蒙恬呢是武将。蒙恬有一个官职呢，是内史，就是呢这个首都区域的这么一个军政长官。后来呢又到了北部做北部军的最高统帅。而这个蒙毅呢，他是秦始皇身边一个特别信任的人。秦始皇五次出巡嘛，出巡的时候呢，蒙毅在身边，而且呢，蒙毅很多时候呢和秦始皇同乘一辆车。 哦， 秦始皇有什么事啊，找他商量商量，很方便。这样一个人， 秦始皇的 soul mate， 灵魂伴侣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长城人物蒙恬。下半时段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哭长城，她哭的是秦长城啊，为了她的老公范喜良啊。这个当时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范喜良他为什么新婚之夜被抓走啊，然后董老师给的答案是这个他是入赘的，因为是倒插门，那个时候秦朝的交税是按人头交，那么他倒插门他就避了税了，所以新婚之夜给抓走了。孟姜女这个老公没了，哭得很伤心，说把这秦朝的长城给哭塌了啊。 他秦长城啊，我们你看很多的就是说蒙恬修长城嘛，秦始皇秦的万里长城是蒙恬修的，其实蒙恬修的只是一部分。秦你看蒙恬呢是214年才开始北驻匈奴嘛，那到公元前呢，就公元前210年呢，秦始皇就死了，然后他也就被杀了嘛，总共才6年的时间。那么总共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是他4年的时间嘛，他能干多少活啊，能整个的修万里长城，这不太可能。他实际上秦呢在这个公元前221年一灭了6国之后啊，他边郡设了边郡之后啊，人家边郡就一直在强化这样的一个长城防御体系，就是不管是辽东郡在辽东也好啊，在这个临洮那边也好啊，就是大家都在修。那么实际上呢，蒙恬修的长城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新修的这一部分，就是 起到连接作用的。 起到连接作用的还主要是呢，就是它又向北推了之后在这个阴山大青山上新修的这个秦代的这个长城。那么它实际上是因为赵长城呢，那个时候的赵长城呢，它从这个南向北嘛，它实际上呢，这回人家蒙到秦的时候呢，长城连起来呢，它就是从东向西了。 对， 所以说你那一段的那里靠里的那一段呢，就废弃了 用不上。 那实际上是用了，只是用了它一部分。那用了它一部分呢，实际上是更多的都是蒙恬这个时候在北边阴山大青山这一带啊，就他北驻匈奴之后啊，他修的多。 那个时候的长城和后来明朝长城的修建一样吗？就是也是比如说以险为塞，就地取材。 对啊，那以险为塞，就地取材，这个是在 历代就 战国时期的长城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一些原则。因为他你想他当时的那个干活，那有石头他肯定不能上，别说找土去，你找土去得往山上再运多费劲呢，是吧？那就没石头的地方呢，土多的那就用土嘛，用或者是土石混筑嘛，他这个原则基本原则就是长城一产生就存在了。 那关于秦长城，王老师。 对，这个秦长城呢，它是一个防御体系，但是呢，如果只有长城墙体还不行，还要有道路。这个和道路相匹配的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秦始皇呢，这个以咸阳为中心，呈放射状呢修了驰道，但是呢，除了驰道啊，还有重要的一个交通体系呢，就是直道。 这里出现了两个名词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片花里有说他修了秦直道，刚才王老师说他又修了驰道，奔驰的驰啊， 奔驰的驰， 这俩道都干嘛用的？ 驰道啊，它就是这个连接秦朝嘛，秦朝的首都是咸阳，连接咸阳呢和这个其他6国的各地。像这个驰道系统呢，有到长沙的，这到南部的，有到东南部的这个会稽，就是绍兴的，有到辽东的，还有到陕西甘肃一带的， 有点像今天 G 打头的这个、 对高速 公路 系 统。 但是呢 是 这个和长城相关的呢还有2条比较重要的道路，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直道，还有一个呢是顺着这个秦长城的叫做北边道。这个直道这个系统呢，它是从这个咸阳开始，咸阳的甘泉宫，然后向北到这个当时的上郡，也就是榆林啊延安那一带，经过鄂尔多斯呢到这个九原。九原呢实际上就是包头一带，包头西九原。这是直道系统，和长城呢是相匹配的，因为这个物资的运输啊，人员军队的调动啊，都需要一条道路。 那秦始皇等于说车同轨，书同文哈，他当时修这个路，他是怎么修的？就是比如说，把这个路面修整一下，还是说 他这个道路是这样的？这个 当时是有规定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道路应该是什么样的，像这个他就规定了，道路呢要50米宽，要三车道，中间那条车道呢是秦始皇才能走，然后两边的道路呢是军民才能走的。他这个修的道路呢是这个用土夯实，一层层的压实，要高于地面的。 哦，您刚才说那50米是您随口说的，还是就这么宽呀？ 它是有这样的，但是限于地理条件嘛， 哦， 你不一定每个地方它都是50米。 嗯， 像驰道系统啊，它是有规定的。如果要是能够， 达到这个宽度， 对， 三条车道， 在这个，在陕西呀，现在就是考古成果啊。你说黄土高原嘛，黄土高原它有沟壑呀， 嗯， 那个沟壑有沟有坎的时候，那怎么修啊，是吧？人家是要一层层夯起来的。现在考古的遗址在陕西的富县呢，就有一段墙啊，就夯下去多深呢？就在这个路面上头， 嗯， 夯下去多深呢？下头8米多，就说下头有8米多的那个沟啊， 都给填平了，是吗？ 对。人家是一层，而且不是用土，仅仅用土填平，那是一层层有夯层的，十几公分的夯层，一层层夯实的。为什么现在那条路还那么平，还那么 结实？ 对呀，一看就是当时 2000多年了。 当时这个工程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哦，就是跟我们今天看见一座大山，可能打个隧道，人家那都是沟，那我得给它填平了。 对呀， 皇上可能从这儿走，或者说因为战略的需要。 他这个对啊，他就是有这种，这但是太深的沟他就绕了嘛，就是这种能填的他就给你填实了，以后呢它是一层层夯起来的，真正是一层层夯起来的。 嗯，所以这个道路2000年之后还觉得非常的结实啊。那刚才片花里有一段是关于蒙恬的死的，其实后来唐朝有一个皇帝啊，就是问他的大臣说，你们觉得历史上谁死的最冤呢？啊，有人说王翦死的最冤，有人可能说其他人死的最冤。最后这个唐朝的皇帝说，我觉得蒙恬死的是最冤的啊。 是。 为什么一代名将啊，最后含冤而死，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蒙恬的死啊，实际上和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呢是赵高，就是成语指鹿为马的那个赵高。赵高这个人呢，他可以说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嗯，如果没有赵高，这个，啊，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这个赵高呢，实际上啊，赵高和这个蒙恬的兄弟蒙毅，他们是一对冤家的关系。同时呢，赵高呢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关系。你想赵高啊和秦始皇呢，他们俩就差3岁。这个赵高呢，他是赵国的王族，被派到秦国去做人质，然后呢就流落到了秦国。之后呢，这个王族的后代，赵国王族的后代，就在咸阳出生了，就是这个赵高。 哦， 然后赵高这个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之后，就推动了秦朝的灭亡，他是这样的。反过来呢，秦始皇也挺有意思。秦始皇呢是秦国的王族，公子异人嘛，被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然后呢，他的儿子呢，秦王嬴政嘛，赵政就出生在赵国的首都邯郸。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就灭亡了赵国。这两个人的关系很有意思， 互相替换了一下啊。 是，但是这个赵高和蒙恬的弟弟蒙毅呢，又是另外一种关系。 嗯， 就是他们俩呢，实际上也是一对冤家。这个赵高啊，他的职务呢是中车府令。 这是一个什么官？ 车府令，中车府令这个中字啊，就体现了这个人呢是在内廷来负责一些事务的，而车府令呢就是管理车辆的一个事务。 嗯， 就他就相当于秦始皇司机班的一个班长。同时呢， 哦， 他有时呢他也是秦始皇的御用司机，他也驾车，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同时呢，赵高呢他还是掌管秦始皇的印信啊、兵符啊这样的一个职位。他就有一次啊，他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这个错误非常大。秦始皇呢就让这个蒙毅去审问他，因为蒙毅就是这方面的官员。 嗯， 蒙毅经过审查，这个错误呢确实严重，就决定判他死刑。之后 就汇报了给了秦始皇。秦始皇想了想， 这人开车开特别好，我可舍不得杀他， 离不开他。离开他谁给他开车呢？就说这个人，嗨，留下吧，别杀他了，还是让他给我开车吧。 就留下了隐患啊。 对， 最后这个他和蒙毅就等于结下梁子了，是吧？你当时要把我杀了。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杀蒙恬和长子扶苏啊，赵高在当中起的这个坏作用是非常非常大啊，这也是真实的。但是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李斯，人们常常忽略了李斯在这里头起的恶劣作用。其实赵高要是不通过李斯，他这个事情他做不了，他发不出去这个令，实际上丞相李斯在这个里头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坏的。但你起心动念是赵高，是吧？但是他得去做李斯的工作，然后通过李斯再去做这件事啊。所以李斯，你想秦始皇那么信任他，是吧？然后呢，他去做这个事情，完全是出于私心。就赵高怎么去做他的工作？就说你想长子扶苏要是当了皇上，然后呢蒙恬蒙毅一起来，因为李斯就受威胁了，你的丞相位置就受威胁了，那肯定蒙毅当丞相了就该，是吧？然后呢这个他哥哥在那率着大军，那哪有你的事啊，肯定得收拾你啊。然后李斯是出于私心，然后就站在了赵高的那一边。其实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其实这也是中国那个专制背景下的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毛病。 对，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啊，在这个专制背景下呢，他就常常集权之后呢，造成了真空之后，然后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叫权谋。 对， 然后使得呢很多的，你说这个就是蒙恬冤死了，其实你要是放在那个大背景去看的时候，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再去，或者是自己集团的利益再去角逐的时候呢，那实际上胜者官兵败者贼嘛，那也谈不上谁冤或谁不冤，是吧？那么实际上是要放在那个大背景去看，秦二世王呢，他还是那个有制度缺陷造成的。 对，其实你纵观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不是单独的一个事件促成了这个，往往是政治集团之间的这种争斗，最后促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果。 是的，是的。 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异人啊，就是这是秦始皇的爸爸，是吧？他当时去，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国与国之间是要做人质的，比如说这个皇子就到那儿去做人质，互相会有一种， 是他这个做人质呢，一方面呢，可能是为了体现，我想跟你和好，是吧？你看我最重 结盟嘛， 对，要结盟，我最重要的，我们是吧？这个国王的儿子都派到你那儿去做人质了，这种诚意还没有吗？这 相互的一种信用的，就算是抵押吧。 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威胁，是吧？这个 您要是万一要是， 对，我要控制你，我要你的一个公子，是吧？最重要的公子到我这儿来做人质，如果你要是有异动，那我就杀了他。 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人，董老师提到了，就是扶苏啊。扶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和我们今天的男主蒙恬关系特别好。 他扶苏呢，就是蒙恬率30万军队北驻匈奴之后，留下驻长城和守长城的，他是监军。他是监军。他呢，跟他父亲跟秦始皇呢产生的矛盾呢，就是他是还是不主张用这么暴政的手段去 焚书坑儒啊，杀戮啊， 去这个做统治。那么呢，这个希望呢能放缓这样的一个统治手段，是吧？那是能休养生息，让社会呢能稳定的发展， 就是理念不一样， 对 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跟他父亲就有冲突了嘛？有冲突了以后呢，就把他派到边关去了。 其实那时候秦始皇也没说我这个皇位以后就不传给你。 秦始皇病了以后啊，马上就下诏就让他赶紧回来，是要传给他的。不是说不传给他，是要传给他的，就下诏让他回来的。 对， 那只是被他们改了嘛，被这个赵高和李斯改了，然后变成把这个胡亥给推出来了，然后做的二世嘛。 那他做监军的过程中，其实扶苏和蒙恬两个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对，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他们的私人关系不错，另外呢，在政见上 他们也是一致的。 嗯， 在这个政见上呢，实际上这个扶苏、蒙恬和这个李斯他们之间的政见是不合的。你像那个焚书坑儒啊，是李斯推动的焚书、是吧？他建议秦始皇， 他虽然发明了小篆， 对，你像这个坑儒啊，这个扶苏向秦始皇呢要劝谏过，说您不能这么做，是吧？结果呢，秦始皇不听。 那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历史场景，如果我们还原一下的话，那蒙恬就没有反抗吗？直接就说皇帝要杀我，那就杀我好了。 是，他这个是这样，就是呢，原来秦始皇人家呀，这个有一个诏书，是他感觉不好了，这个就写了一道诏书，让这个扶苏呢